北京时间3点整。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一杯清茶，三两知己。 纵览天下事，妙谈法理情。 当观点遭遇热点， 让思维牵手智慧。 这里是法眼看天下，看天下。 评理论是非，法眼看天下。各位好，我是钟书。最近呢，有一个非常沉重的事情，有一位老师呢，在给学生上网课之后猝死了。那他的孩子呢，是说妈妈之前啊，因为遭遇到了网暴，所以呢，他的去世跟这个网暴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这些网暴的具体行为是怎样的？怎么样的来确认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对于这种进到网课直播间施暴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呢？是否会涉嫌到刑事犯罪呢？我们现在就来连线蔡正华律师。蔡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蔡律师，也欢迎电波另一端的听众朋友们。那蔡律师，我们先来看一下在阿基米德的平台上听众朋友的一些关切啊。那在阿基米德的平台上，我看到米兰对张树的爱，听众朋友就说了，其实这个案例已经不是个案了，从报道来看呢，这种网课入侵的行为由来已久，而且遍及全国各地。这里面呢，既有恶作剧搞破坏的个人行为，更不能排除入侵网课的团伙作案，所以警方要加大查处的力度了。好像这样的一种入侵网课的一种做法，还有一个所谓的称呼，有个名词，那么他们到底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行为？能不能先请蔡律师把这个过程啊，这样的一个背景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有请蔡正华律师。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件当中涉及到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现在当然我们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完全负面的这个评价啊，它叫网课爆破啊，说是类似于这种定点爆破的方式啊，去称呼这个网络用语称呼这样的一个行为。具体的大概的方式呢，就是在因为疫情发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校啊，为了保障学生的这样的一些生命健康安全，所以在这个日常管理当中，可能相应的增加了网络授课的这样的一个比重。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并不是每一个学校都有自己的闭环的这样的一个内网的这样的网络课堂。所以呢，就导致很多老师可能是要用公开的，比如腾讯会议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种在线的授课方式去进行网课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啊，这个当然有可能是有未成年人啊，也有可能有成年人啊，他们就是为了自己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己私欲啊，有的甚至还不是为了赚钱啊，是无偿的满足自己的所谓的这个刺激呢，就是通过将部分参加网课的学生提供的这种就是上课的会议码啊、密码啊，然后拿过来之后呢，在老师上课的时候直接进入这些网络课堂，在课堂当中呢，通过插嘴啦，然后发言骂人啦，甚至往里面用共享这个屏幕上面投射一些这个一些不应当出现的一些词语啊，或者说图片等等，通过干扰这个课堂秩序，甚至直接辱骂教师的这个方式呢，通过这个中断课堂教学，或者说出现像本案当中老师甚至这个情绪崩溃哭泣啊，这种方式去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这种很变态的这种需求吧， 嗯， 就是大概是这么样的情况。 好，你刚才提到了有的这么做的人呢，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有的呢，可能还有赚钱，还能够赚到钱，这两个维度您怎么去解读它呢？ 从法律的角度啊， 他是否赚钱，是不是有钱干这件事情，可能倒不是特别的区别，不是特别的大。因为呢，尤其从刑法的角度来讲啊，你无论你是否赚钱，你去扰乱课堂秩序，它本身也属于公共秩序啊。都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所以你去随意的扰乱这个课堂秩序啊，造成恶劣的后果的话，最终对你进行刑事立案，不会因为你有没有赚钱这个事情，主要看你的行为的严重程度。 明白 啊？但是呢， 对，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评价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就非常的恶劣，就是你连一些物质的这样的一个索求都没有，是一种纯粹的为了发泄啊，发泄你自己个人的情绪，或者说满足自己的低级的趣味。那从这个主观的恶性来判断，我觉得它的恶性是非常的大啊。 所以就是人性恶的那一边被激发出来了，毫无顾忌的释放出来了，对吗？ 对。 还有就是他是怎么能够通过这样的做法，他有的赚钱呢？这个我们常人好像有点难以理解，您有去探究过吗？ 应该说呢，现在的这个未成年人啊，孩子们他身上的这个零花钱等等，可能都不少啊，都不少，可能甚至数百元或者数千元，可能都有，或者说几个想逃课的人啊，一起凑一凑，凑个200块钱或者多少钱，因为他们的违法成本，或者说是实施这种所谓的网课爆破的这个行为的成本是很低的。那这个时候可能这个集中起来啊，然后就找了这种，因为我看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啊，网络上大面积的曝光了一些，没生很多的微博也好多的自媒体上面居然公开的售卖啊，甚至于那售卖就是说无偿的，就是你来邀请我们去帮你去干这件事情啊，主动联系这种，所以他可能性这个倒也不是说会获得特别大的经济利益，但是他本来就是干这个事情的人也是未成年人，所以他能赚一点是一点，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值得深思的。你连一点点钱去扰乱本来很神圣的课堂，我觉得这个也是他恶劣之处吧。 这么严肃的课堂，对吧？啊，那其实经过探究的话，做这个事儿的人孩子居多，未成年人是居多的，对吧？所以就是你刚才提到了，从社会学的层面上是特别值得去深究的，究竟这个事儿这个举动的背后反映了什么问题，那我们又怎么样的就是有的放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吧？从社会学的层面上，当然了，从法律的层面，就是这个底线的角度，那这种做法如何去评价，也一样的，就因为他是未成年人，那么他这样的一个身份对于在追究他刑事责任的时候会带来不一样吗？如果是一个大人的话会带来不一样吗？这点怎么看？因为我看到在阿基米德的平台上，米兰对张树的爱听众朋友也提到了这一点，您怎么看呢，蔡振华律师？ 这个我们还是一码归一码，就是无论是在行政处罚的层面还是在刑事处罚的这个层面啊，这是各国通行，就是因为未成年人无论是他承担责任的能力以及他对社会的相关行为的认知，可能跟成年人之间啊，应该是都存在着非常明确的界限和差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他实施同样的行为，最终赋予的啊，或者说给予的法律评价，或者尤其是在责任层面的，可能追究起来确实有这个处罚力度这个上面的差异，甚至于对于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啊，就可能不予处罚啊，对于一些虽然不轻微，也造成了一定的我们刑法上的后果，但是呢，可能也不评价他为犯罪啊，只是对他进行特殊的教育，可能是这样。 好，那我们再往深里来探究。那在阿奇米德的平台上，3538听众朋友也说，这位老师的猝死跟网暴是不是具有因果关系？这也是判定法律责任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因素。那所以说，如果说确实经过一些技术的手段啊，证据的确认啊等等，能够确认老师的猝死跟这个网暴的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在刑事上如何评价法律责任，是涉嫌什么刑事犯罪呢？另外，如果是未成年人的孩子，那我们也知道有些罪名可能他们是不负刑事法律责任的，那这个通过不同的年龄层段又如何评价在刑事上的法律责任？在甚而在民事责任上，如果能确认 这个死亡跟网暴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在他的家属索赔的时候，怎么进行这个救济和维权？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在于说，在网络的这个平台上，毕竟是一个虚拟的平台，去追究无论是刑事法律责任还是民事的救济，是否会有一些难度？那他们在进行这个评价性质和责任的时候，包括民事维权的时候，路径在程序上尤其又是怎么进行的呢？也特别的想提到，对于他的家属来说，在维权的时候，蔡昌华律师能给一些建议吗？有请蔡昌华律师。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一长串的问题啊，体现了我们主持人在这个法治节目的主持过程当中，越来越这个 get 到特别多的重点啊。应该讲这个案件当中啊，当然我们的网友其实，可能也就是我们这个法眼看天下这个类型的节目，应该是听的较多了之后，确实问的也非常的关键。因果关系呢，应该讲无论是民事上的侵权行为啊，侵权法律关系当中，还是我们的刑事法律关系当中，可能都会讲到这个因果关系。因为一个不谈法律，很通俗的社会概念当中，都会去争论的说，哎，你那个后果是不是我这个行为造成的？你如果说你的后果跟我的行为之间都没有任何的造成和被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你现在追究我的这个责任有什么样的依据呢？比如说我们一直讲的啊，迷信过程当中，在我们旧社会上有一种迷信，用小针扎扎人。那如果说放到现在来讲，我们刑法上或者说法律上，他就一直评价说，我拿针扎人，但是你如果真的因为得了其他的疾病然后去世，那我的扎人拿针扎这个小人跟你去世其实之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因为我这个行为是根本不会造成你那样的一个结果的。所以因果关系探讨特别的有必要啊！我们也当然非常欣慰，就看到经过这个普法之后，大家也开始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呢，非常难确定的，其实也确确是这个相关的网暴的这个人员啊，他们所谓的网课爆破的人员，他们的这个行为跟这个刘老师的去世之间有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我相信呢，因果关系这个事情，你不能用那种纯粹的自然科学的这种方式去论证，因为确实比较难。尤其在这个案件当中，大家都知道，他女儿的那个微博上曝光出来说，因为他是一个人独居的，女儿在外地读书，先生在外地工作，所以他当天应该是在被网暴之后呢，他的课堂上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之后，他说让大家去自己上自修，然后他自己就退出去了，然后哭着退出去，情绪也比较激动的退出去。所以那这个时候，即便他有学生就证明出来他遭受了网暴，还有录屏嘛，录屏说遭受了网暴，也确定了他退出去情绪激动等等，但是对于他究竟在什么时候猝死，其实现在还没有特别好的这样的，首先是尸检没有公布啊，因为不具备尸检的这样条件了，已经家属可能过于悲痛，已经按照当地习俗可能已经处理了后事。再一个呢，就是他是在去世两天之后，或者说就是事发两天之后才被人发现在家中去世的，所以这个未来怎么样去建立这个之间的因果关系，我相信确实是比较困难。但是有一点应该是相对比较确定的，就是遭受网暴一定不是他的死亡的最直接的原因，因为心梗啊，应该说初步确认是心梗啊。当然，你可能是遭受网暴是引发，或者说跟其他的事情一起去诱发他的心梗，那可能是一个间接的因素啊。直接的因果关系肯定不是的，所以在相关部门的通报当中也明确说排除刑事案件啊，排除刑事案件。但是排除刑事案件并不是说这个。就不存在因果关系，否认了这个因果关系，他还是只是说不存在说他杀，不存在他杀。 那蔡律师，我们常常说刑事案件跟民事案件在确定因果关系的时候，或者说在证据的确认的时候，刑法相对的严格要求，但是民事上可能相对的就没有那么的严格，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路径的理解，这点上您可以再给我们说一说吗？ 应该讲呢，他这个刑法上啊，他的所谓的这个因果关系呢，主要指的是一个人的社会行为同危害结果之间的这样的一个 因果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 但是民法上呢，主要是讲的这个人啊，他违反民事的义务， 嗯， 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什么意思呢？你甚至于你该干不干啊，那他很有可能他都应该去承担这样的一个民事上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嗯， 所以说，刑法上主要解决的这个主要的是以一个人的他的这个危险行为呢， 对， 要去作为一个基本的点，要结出这个客观行为之间的一定的这个链条， 嗯， 要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链条， 对， 啊，那民事上倒不一定啊，他可能是这个虽然是因果关系，但是他虽然是还是选择这个损害后果为他一个为基点去截取这个链条，但是他更多的可能是去寻找可能会有多因一果，或者说非常多的都可能共同侵权啊等等，这个可能相对更加丰富。 对，所以就从民事上可能认定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大白话讲可能相对宽松一点，从常情常理常识的角度来说，逻辑上成立的话，可能就有不同比例的这种承担法律责任等等，可以这么理解吗，蔡振华律师？ 甚至更夸张的讲呢，就是说在一个案件当中很有可能存在着我追究一部分人的刑事上的责任，因为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但是另外一部分呢，因为他的行为可能在刑法上他不具有那么严重的违法性，所以我只追究他民事上的因果关系， 对， 这个也是可能的。 好，那我们再追问的就是如果做一个假设，在刑事法律上还是很难拿到证据说确实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是不是老师的去世跟他们的网暴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就是听众朋友刚才也问了，这个点会影响到他们的行为网暴涉嫌刑事犯罪的一个逻辑吗？也就是说死亡这可能是一个法律关系，但是或者通俗点说就是涉及不同的罪名嘛，你可能跟他的死亡之间的如果有因果关系的话，涉及的是类似于什么故意或者是过失伤害啊，致人死亡，假如说打个比方啊，但是你够不上这个因果关系不意味着你其他的刑事罪名就涉及不到，比方说啊，再随便打个比方，寻衅滋事罪等等可能就够得上了呢，那这个逻辑上怎么来梳理呢，蔡振华律师？ 应该讲啊，在这种案件当中呢，我们不是说只有故意杀人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过失致人死亡啊这些罪名可以适用，恰恰就是跟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致啊，因为他破坏课堂教学秩序啊，情节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其实是比较的明确的，所以大家会看他排除了刑事案件，就对于他的死亡排除了刑事案件，这个通报有了，但同时呢又说对于网暴这个事情公安机关又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所以很有可能无论是侮辱诽谤啦，还是说这个寻衅滋事呢，这些罪名都有可能会在未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对于那些施暴者啊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适用。 可是呢，蔡律师，我们会有一个朴素的担心，就是如果不能建立直接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在刑事评价上，也就是他造成的后果，因为如果有人因他的行为导致死亡，那可不就是后果更严重，他的刑罚会判得更重，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担心吗？怎么看？ 我是觉得法律既然通过不同的罪名配置不同的刑事责任去约束和评价啊不同的行为本身的这样的这样的一种设置吧，我觉得会有它的原因，有它的合理性，我们倒也没有必要说对于所有的引起死亡结果的行为都要去给它去规定故意杀人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罪名，倒没有特别大的因为有时候不能为了惩治人或者说更严重的惩治人就是一定要是给他上最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罪名啊。 那在阿基米德的平台上，陈诚网友留言说呢，网暴、黑客入侵、扰乱教学秩序，老师受到了重创，导致心烦意乱，难以承受，以致压力过重而猝死。这个案件是不是侧面的反映了这位老师的承受能力太差？他的心情郁闷到了，也充分的说明了冷暴力的人言可畏。至于施暴者是否涉嫌刑事犯罪，还需要依据法律来认定，查明事实真相之后来定性。那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其实有几个层面，我们先从定性上接着说。那蔡律师，您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他的猝死跟网暴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够确认的话， 可是评价他的刑事责任的时候，在量刑上大家也不用担心说这个严重的后果不能确认是不是就量刑就轻了，不能实现公平正义。您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也包括那这个层面上不能评价，加不进去这个因素的话，没有考量进去，不能考量进去，那还有其他的层面的法律责任呢？比方说民事的索赔，甚至在社会层面上这种道德的谴责等等，这些可能都是如果说是被告人的话，那么他要承担的一些责任，我们可以这么全面的来理解这个层面的问题吗？ 我刚才就是前面也提到过，即便是在刑事上可能也有其他的罪名可以作为惩治这种行为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依据。我刚才提到的主要有侮辱罪、侮辱诽谤罪和寻衅滋事罪。当然其实在广告前面我提到，就是我们古典刑法学的非常经典的这个很知名的贝卡尼亚，他就提过是什么呢，叫刑罚的必然性啊，远远比这个刑罚的严厉性要来得更重要。啊，他的宣誓就是让违法者得到他应有的惩罚。 好， 比我们是不是要给他施加每一个就是出现这样的结果的人都要给他去施加最严重的刑罚，我觉得可能来得更有教育意义。 是，谢谢蔡律师的一个解析，输出也给我们带到了。那么就是你刚刚提到的侮辱罪等等的话，他是不是就不用去，或者说我确定不了这个因果关系就没有评价进来，但是评价不进来这个点的话，也不影响他构成这些罪名，只不过所谓的量刑或许没有确认了这个死亡的因果关系来得那么重，但是您刚才已经解读了，不一定只从重不重的来角度来理解这个惩罚的这个意义和价值，对吧？好， 应该 您请说。 这个就是还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每一个罪名当中的那种因果关系的考量其实是不一致的。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理论上的是一个范式，但是在每一个罪名当中它的这个因果关系的这个之间的联系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诽谤罪，你诽谤完了之后，可能这个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后来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他也会认为说是你的这个所谓的行为造成的。我刚才讲的是没有因果关系，或者说因果关系很难证明，在这个案件当中是说他不具备直接的这样的因果关系，就没有办法说是证明他一看到这个然后立马去引发了他的心梗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比如说去形成的啊，形成不了这个过失杀人啦，或者故意杀人啦、故意伤害啊等等这样的因果关系。 好，那么这些罪名的话，如果是未成年人做的话，他们要负刑事法律责任吗？ 应该是本案当中的这些行为的话，他可能都是不太需要的，因为如果说是尤其是16周岁以下的啊，他可能只需要对特定的八种类型的这种犯罪呢，就是比如行凶啊、绑架啊等等，他可能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如果说是16岁到18岁之间的这部分呢，那我相信这个绝大部分的罪名应该对他们都是适用的。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关键刑事处罚呢，它的必达，你如果一旦触犯到了这个刑法的话，你肯定会受到刑事法律的一个惩罚。当然了，如果因为他们的年龄，某种程度上就是他没有触犯到了这个刑事法律了，可是我们会觉得他们这个行为还是非常的可恶的，社会的破坏作用也是非常的大的。那怎么样的来理解，我们会觉得如果不能够把这样的行为通过刑法绳之以法的话，不足以让他们觉得说这个违法的成本足够高，震慑作用不够大，预防犯罪这个效果可能就达不了。那这一点您刚才也其实也提到了，刑事法律如果惩罚不了的话，其他的方法照样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惩罚。所以在这一点上你会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呢？ 一个是我们的法律肯定是刑法、行政法、民法，它是一个很立体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我们的法治体系。所以首先这样的行为即便如果说严重程度达不到刑事法律处罚的话呢，它治安管理处罚法其实无论是对于公然侮辱他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还是我们现在这个干扰课堂秩序等等，它都有一个直接的处罚依据，所以这个应该是不担心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民法典当中其实对于利用网络啊、信息网络去侵犯他人的民事法的权利的，也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我们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依据。但是 我们主要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啊，还是因为一个犯罪的预防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最担心的是尴尬的场面会出现，说，哎，因为未成年人，甚至是一个家庭条件特别不好的未成年人，他做了这样的行为，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当你是向他索赔，你也赢了官司，但是后来很尴尬，发现他可能赔不了你多少钱，甚至他个人对于这种所谓的自然处罚这样的一个结果，他可能也没有，也不是特别在意。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们还是要探究这种行为背后的社会原因。治未病可能才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对，所以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从公权力介入，咱们先不说民事索赔，就公权力介入的角度，会有人会担心，比方说因为他们年龄不到刑事法律责任的年龄段，因此呢，公权力或许就没有介入，或者因为在网络上去找到他们不容易，可能也就没有公权力的介入，这样的担心有必要吗？如何就是通过公权力的及时有效的介入，就像您所刚才所说的，能够真的对这种行为能够严厉的说不，那么其实这个对于未来的预防犯罪也好，预防这类事情的发生来说是非常的有价值的，那么您如何去建议他呢？ 应该讲呢，我们处在一个现实社会发展跟我们的网络社会发展都甚至于是错位发展啊，网络社会发展就是更加快速的这种冲撞的这种社会形态之下，所以呢，很多人啊，不仅仅是我们现在这个案件当中可能出现的这种未成年人等等存在的，都存在这种因为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取向啊，因为自己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啊，或者个人情绪的偏见呢，会肆意的评判，甚至去实施一些网络暴力啊，本身自己可能甚至还认为挺正义的啊，有可能你像这种所谓的网课爆破当中，有些人就会误信那些提供了账号的这些学生的话，说，哎，这个老师太烦，上课不好等等。我看网上有这样的一些人在讲这些话，然后就是说，哎，我是替你是主持公道，把你这个课堂老师骂一顿啊，你自己不敢，我说干。所以他所谓的这种虚无感啊，在这种虚无的这种感受，赋予了一些人啊自己去干某些事情的。壮了他的胆啊，甚至认为组织的正义，但是我们怎么样去打破他的这种认知，真正的让我们一个是受到侵害的这个主体得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权益的恢复，那当然可能我们法律，我刚才讲的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我们的刑法都给予了相对比较全的这样的救济。确实有可能在我们部分老师，你看刚才有一位网友说，哎，是不是这个老师他的承受能力不行？但是我倒觉得这个可能要一分为二看，因为在师生这样的一个社会身份之下，特别看重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威严，或者说这个为人师表的这种样子，我觉得，然后在遭受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之下，心态失衡，或者说变得更加的情绪激动难受，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这种背后，就是还是我刚才讲的发展的失衡，因为我们的老师他在某一些专业领域。比如语文、数学等等，他确实是为人就是老师，但是他的网络这个使用的功能啊，各方面可能他并不是非常的熟练。其实你如果说是我们年轻老师，我直接把这些人直接从会议室里面直接屏蔽掉、删掉，他就踢出去就可以。但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老师，他不会怎么改怎么办？所以他甚至于把违法犯罪分子的证据进行保留的这种能力、取证的能力，他都没有。那他怎么样通过法律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我却觉得可能给我们有一点点启示，就是你上网课的时候，你的基础设施建设，我在讲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就是我们是不是要有自己的封闭的网络课堂，这是让别人进不来。你用你的生物识别系统来登录啊，可以扫你的脸，你来登录我的登录账号进入课堂。再一个呢，就是要教会我们的老师全面的，如果说是在现实社会当中，因为我们有保安，学校有保安，我老师在这里，如果谁调皮，我立马可以找保安去维系这个秩序。那我们现在这个在网络课堂当中，我们的老师就成了弱势群体了。 讲得好， 补齐这样的短板，我觉得也是真正的保障我们老师合法权益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举措。 讲得好，就是一方面，作为老师，他在他所教授的学科领域非常的权威和专业，但是怎么应对这种 突发起来的情况可能真的不擅长。另外就是老师他在学生面前是真的是非常的有他的得体呀、权威呀，一下子在众人面前这样的一种对待可能真的有一点就接受不了。所以呢，不管说是逝者为大呀，还是客观的看这个原因，我们都可以得出以上的这样的一些分析。尤其呢，蔡振华律师给的这个建议是非常的中肯的，我们也都是在不断的摸索当中前行，所以这个事情就提醒了我们怎么样的更好的所谓的扎好篱笆，做好一个线上教学的秩序的维护，通过技术手段啊等等，把线下的那种类似于保安老师、保安师傅做的工作啊等等，那么也通过技术的手段和人员的维护，把它做得更加的完备。这个事情如果能够引起这样的一种做法的话，其实是非常的有价值的。也包括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召集一些会议也好啊，活动也好，在网上可能都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些技术的一些保护的工作，保卫的工作，所以这个建议是非常的有价值的。那么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点，我觉得也特别好，蔡振华律师，就是这么做的人他真的是有一种虚无感。我们常说啊，其实人啊归根结底有两个需求，一个是价值感，一个是归属感。所谓的价值感就是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直的被鼓励、被肯定、被认可，所以他觉得我这个人是值得的，我是存在这个地球上，我是有价值的。然后归属感就是他周围的人对他是善待和接纳的，不管他这个事儿做的对和错，但是他这个人是被接纳的。所以当他这两大终极的目的被完成了、被满足了，他的内心就不会虚无。所以当他的内心如果被爱、被这样的一些正向激励包围的时候，他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这种善意来对待别人，甚至包括对待他自己。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整个社会需要去关注到的。也就是说，除了蔡振华律师前面所说的，我们通过刑事法律、行政、民事等等各个维度，从法律的层面上去进行追究责任也好，去救济也好，另外从积极的层面来说，就是我们要看见，我们要真的看见刚才所讲的虚无的背后其实都是一张张呐喊、呐喊的脸和声音。我们整个社会如何去听到这些声音，并且很好的去做好这份工作，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蔡律师，您觉得您平时也是在授课，您在讲课的过程当中是否也会关照到这个领域的需求呢？ 应该讲啊，作为这个疫情前，其实我的课程讲的会更多，但是我为什么是疫情之后就是在这个网络上来的授课呢，量倒不是特别大，因为作为老师呢，授课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感受到区别，就是网络呢它确实方便了社会主体之间的一些社交啦、交际啦或者信息的传播，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如果说你敬畏网络，你会发现呢网络又是一个可以放大一些行为的社会效果啊，或者说加速它的社会传播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说它的一个工具。所以在这个平台上面，这个工具上面，怎么样去说好你的每一句话，处理好你的每一个行为，我觉得可能性，怀着这种敬畏之心的人啊，可能就会更加的谨慎，比现实生活当中更加的谨慎，因为你影响的人更多了，对吧？你可能甚至于你点评一个事情，你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或者是否恰当，你可能都不一样。而且它可以形成你跟陌生人之间的这种行为，你像这个案件当中，他可能对于这个老师的年纪他也不是很清楚，然后这个老师是不是身体上面甚至或者说这个电波的另一端，可能这个人你的这个行为的主体，你认为这个行为很简单，我只是骂骂你，但是人家可能假如就有心脏病怎么办呢？那你是不是应当对你自己的这样一个本来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呢？对不对？但是你又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基础的话，那你就应该说止步，就不要干了啊！你应该是很严格的、更加严格的约束自己的行为。 除了是刚需，对吧？除了是刚需， 或者说法律非常倡导的行为，那我觉得可能性你就义无反顾的实施，否则的话呢，要三思而后行。 然后对作为刚需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前面所说的那些照顾到人们的一些积极的需要。从社会的层面上来说，以及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不管是刑事法律还是其他层面的法律，这个及时的评价非常的重要，就是它总要有成本，或者说总要有修复，否则的话它就会再犯，对不对？因此 大家会担心说，因为网络上会不会不容易找到他们？当然，另外也有声音说不会的，不必这样担心。我们公权力介入的时候，比方说公安啊、网警啊，很快就能找到他们，所以也不因为他们人多就所谓的法不责众。这样的观点您认同吗，蔡振华律师？ 应该讲这个，无论是网络当中还是现实生活当中，法不责众呢，我觉得都已经不是一个规则，潜规则或者现实的规则，法律适用的规则。法涉众的这种案件只不过是更加提醒我们考量这个背后，因为这么多人实施这个行为，他可能有一定的社会土壤啊，考量他的这个发生原因，但是本身不会导致这个行为的法律评价发生变化，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认为网络社会当中的众啊，涉众啊，或者说所谓的是不是责众，我觉得应当秉持着更加严格的标准。越是网络社会当中，你的实施的人多，那就说明了这个行为可能放大的社会效果的可能性就更大、更多啊，造成负面影响可能也就会越大。越是你众涉众的这种行为，或者说一起去实施的这种行为，越要对你进行严厉的打击。只有这样子呢，才能够防患于未来。否则的话，都要等结果发生了之后再进行相应的这样的清除。我估计在网络社会当中是很难很难的，因为它都是通过文字、语音、视频等等，通过一种信息的方式去印在了很多人的。你说实体当中把文字清除好清除，但是有一些人他已经阅读到了，那即便是假的，但是存在的一些思维当中、脑海当中去，对于人家的这种伤害可能是无法清除的，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越是网络社会越应当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 那因此呢，从个人维权民事索赔的角度来说，作为家属在证据取得上会不会有些难，就确认对方干了这个坏事儿是不是有些难？因此呢，也有一种声音建议说，是不是对于这种破坏性极重的网络暴力的行为，我们就引入到公益诉讼的范畴当中，这一点蔡振华律师您赞成吗？ 是不是构成公益诉讼，现在我们肯定有相应的这个 有范围的确定，就是未来的话、 哎、对对对， 建议您建议吗？你赞成吗？把它纳入到公益诉讼的范围有价值吗？ 我觉得不一定要纳入公益诉讼，可以纳入呢，就是一般的案件当中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 对。 但是这一类的这种完全的证据上面，如果说保管也好啊，取得也好，有特别大的困难的，可以申请呢法院或者说是通过这个公安机关予以辅助。我觉得这个方式是可以的。 好，阿基米德的平台上猪猪听众朋友说，对于网暴当然要追究责任。米兰听众朋友说，即使这位老师的猝死跟网暴无关，但是网暴行为是现实存在的一个现象，如果不能加以处置，网络的正常秩序就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不仅仅是网课的问题，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绝不能由那些人乱来啊、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他的一个事后的一个评价、责任的追究，包括民事索赔上，其实前面蔡振华律师都做了非常好的解读，都有了回应，也非常的清晰。包括前面刚才说民事索赔上，如果在取证上有难处的话，是不是现在就可以啊去争取？司法层面啊，包括公安层面上给到一些帮助啊，这都是可以去努力的，可以去操作的一些路径。另外呢，蔡振华律师也特别好的就提到了我们怎么看到这个社会成因，因为我们从法律上去解决预防犯罪，但是也更要看到就是这个事情一方面它必须要得到评价，不同层面的法律评价，包括社会层面的评价，但是我们更要去看它的成因。那其实每一个人到今天，不管他是个成年人还是个未成年人，他都是从一个孩子长到现在的，而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所谓的坏事，这是为什么呢？蔡律师，你看你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我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特别的有感触，就是孩子他跟家长的互动，以至于家长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跟他互动，对于他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格，包括什么样的一个性格，以至于后来他会做出什么举动，慢慢的在您的眼中，你觉得这之间的关系有多大？尤其在从法律层面上来看，你又有怎样的一个呼吁呢，蔡振华律师？ 好的。那个应该讲啊，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他对于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呢，都有他的来处。 啊，我们在孩子这张白纸上涂抹了什么样的色彩，那可能我们的眼睛就会看到什么样的色彩。所以孩子是我们的自己的对于社会的理解，以及对于社会的付出，甚至于跟社会互动的这样的一面镜子，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是非常的准确的。所以我们不要过多的去强调很多宏大的叙事， 对， 做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啊，甚至于培养好自己的孩子啊，把他培养成遵纪守法，对社会不一定有特别大的贡献，但是做好本分啊，做好分内的事情，它本身也是为社会减少一个不确定因素的这样的一种积极的贡献，我认为吧。 讲得真好，我记得马斯克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就说，其实我们都可以把我们自己定义为一个普通人，但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又都可以在自己的角色上做出不平凡的事情。另外就是他在回答说什么是爱的时候，他说爱或许并不是什么浪漫啊，什么陪伴啊，什么赞美啊，爱最基本的就是停止伤害，不要去伤害。这就是蔡振华律师您刚才所提到的，或许我们不必提那些宏大叙事，我们只要最低的不要去伤害，不要去触犯到法律这个最基本的最底线的一个要求。另外就是家长永远去要去自我教育，自我学习，成长好自己。当你去粗暴的去吼一个孩子的时候，当你把你的坏情绪在孩子身上去释放的时候，孩子就会变得懦弱，就会变得不自信，甚至他压抑到他可以去叛逆的时候，他就开始去对外去输出这些暴力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举动都是非常的有价值和有深远的影响的，让我们很好的去爱好自己，然后让我们用我们满意的爱去温柔的对待他人，对待这个世界。好，感谢蔡振华律师，谢谢您蔡律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杨红琴教授。杨教授您好，有请您。 谢谢主持人。今天我们首先和听众朋友分享我们民法典的第1228条。那这个条款呢，它规定的是维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实际上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其实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他的合法权益受我们法律保护，受我们民法典以及我们整个法律体系应有之义医疗机构是个法人，医务人员是个自然人。那么但是呢，我们民法典第1228条的这个再一次的这个特别的把它规范在这个章节里面，那么从某个角度也是回应或者说更好的来保护我们这个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这个权益。因为实践当中我们有这个医闹这个词语包括我们确实也有一些很遗憾的案例，我们曾经有一个眼科医生被砍伤，对吧，被砍等等这个手都受伤了。那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民法典第1228条就是表明了我们民法典的这样一个态度刚才我们提到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那么干扰医疗秩序，妨碍医务人员工作生活侵害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当然这个法律责任我们在我们整个民法典里面我们有民事责任，比如说你把别人打伤了那你该付的医药费，该付人家的误工费等等等等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相关的费用都得赔。当然我们也会有这个他该负的责任，比如说还会有一些行政责任，也可能要触犯我们的什么刑法。那么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民法典第1228条的这个规定，它其实就是特别的再一次提出对我们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的一个保护。好，我们下面呢和听众朋友分享我们民法典的第1229条。那这个条款呢，是因为我们在接下来来看这个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一些责任那么在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责任。那在这个民法典第1229条的这个规定里面我们在这个我们理论当中，首先我们认为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我们在这里叫做一个无过错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考量你这个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这个行为人，比如说这个公司或者这个自然人，你是主观上的一个状态，你没有过错，你也要承担责任。 只要你造成了他人损害，那么你作为行为人就应当承担这个什么侵权责任。好，我们在这个下面我们和听众朋友分享民法典的第1230条。那么因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啊，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那这个条款啊，其实是保护受害人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有利的，我们在法律上叫做一个举证责任的分配啊。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认为钟书老师打了我，那是由我来举证的啊，什么时候打我的，然后我之间还要有因果关系，是由受害人来举证的。但是在我们这个第1230条当中，在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而发生的纠纷当中，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个责任分配给谁了？是那个行为人，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我们作为受害人会提出来的这个侵权人啊，你要来证明，你证明什么？我按照法律规定我不要承担责任啊，我来证明我还有一些减轻的情形啊，我作为侵权人受害这个侵权人，我来证明什么？我的这个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比如说这条河污染了，你是这个排污企业，那你要证明这个河污染不是我这个水排进去，没有这个因果关系，那么你才不用承担责任。所以这个举证责任的分配非常重要啊。那么你不能举证，你就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的。好，主持人，这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 好，感谢杨红琴教授。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法眼看天下就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监制袁林，编辑小叶，我是钟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勤劳收获，看不够美丽中国，望不尽繁荣景色，心中有一团火，为你炙热，我爱你中国，爱你中国。看不够美丽中国，享不尽盛世快乐，心中有一句话对你诉说，亲爱的母亲，我的祖国，心中有一句话对你诉说，我爱你妈妈，我的祖国。 手中